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哇！我从来好少会突然金睛火眼望住嗰个 mon 咧，睇我哋嗰个片头。咁第一次咧就系做新嘅片头做出嚟啊，好似都唔错咁样。佢话阿文仔就话嗰把女声咧，即系我有个仗义嘅朋友帮我录呢把女声啊 ，Iris 咧就把声非常之甜美咁样啊， 实在太甜 啊！咁就咁样佢就话即系 哎呀郑唔好追， 哎呀郑仲文郑仲文啊嘛，咁搞到我节目变咗天天追咁样啊！就文仔又好鍾意咁搞喺度，我就将整咗段片出嚟就 啊我同佢讲下笑啫，佢真係 屌兄弟嘅福利图啊嘛， 咁你 有咁嘅需要嘅时候，我又帮你整返个 听埋听唔好遮 呀，有十零廿秒啦，就全部都係嗰啲短发美女嘅照片，再不停就喺度係咁啊郑仲文哇 咁咩先 老唔係咁啊头先就话啊即係阿烈都举出咗话嗰段片呢就阿华嗰个名咧就好似有啲读音就咩唔系咁正確啊，傅许华咁样，咁但系我即系啊个听落去咧就都 OK 嘅，勉强可以接受啦，咁样就系、是、呢个又都阿华都话我个名字非常之难读嘅，咁我诶咬字咁，阿华不如读一次你个名字， 傅许华 差 唔多啦， 啊即系嗰个许就系呢、這个即系。 买三个音频咧，你发唔到啊！即系你张文龙咁样，张文龙 即系有高低抑扬， 高低 啊！刘永新咁样高低抑扬啊！ 傅海华佢应该系三个字都系同声字啊嘛， 系啊，冇错冇错，所以比较难发音啲咁样。不过就呢个我哋新做嘅呢个 VO 啦，咁其实都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样啊，都 OK 啊，都 OK 啊，小弟第一次献出，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短片 啊，掌声啊， 系啊， 系 多谢， 系 啊，系啊，平日我都系 cut 下啲咸片俾大家睇嘅啫，咁今日做一啲有意义嘅事咧，都非常之难得嘅，我觉得。 OK， 咁我哋去到月尾，我哋系咪有时候要提醒大家？ 呼吁啦，68.9啦，咁啊， 每个月都系要俾钱噶啦，记得俾啦，68.9，你俾一份又得，俾两份又得，俾好多份都得， 多多益善少少， 或者你可以试过俾十年嘅都冇问题，可以十年暂时保证你 冇错啦，冇错， 继续做嘅 啊，咁其实支持下，即系 心意啦， 即系天南呢个节目啦，咁样即系其实可以咁讲就天南即系首个啦，全球性首个吓，就系支持蓝营。啊嘅 首嘅广东话节目啊， 唔系广东话就肯定噶啦。 广东话 点解咁讲咧？你台湾都揾唔到，好似有啲即系专系为蓝营发声嘅节目咧，其实都 蓝营都有地下电台嘅， 有 嘅，不过少啫。但系广东话嘅地，好似香港喺广东话地下电台系撑蓝营咧。 系啦，咁啊，即系话天南第一个啦。咁啊， 广东话得几多地区啫？ 廣東、香港、澳門加埋美國，美國啲華僑剩翻 幾 多？剩翻幾 人 廣東？ 如果呢個節目，如果呢個節目我哋用國語嚟講，咪仲撚新鳩款啲觀眾， 冇人聽得明， 冇咁樣啦，冇逼佢啦，咁樣啲仲辛苦咁樣。 唔係講國語嘅話，應該係阿華記慘啲啫。 喂，唔係㗎，阿華記有佢嗰套叫《華記的國語》啊。 你黐線㗎！我啲國語肯定廣所有廣東人都聽得懂。 系咁啊，听得懂咯。 我哋肯定懂，听得懂。好啲国语，大家都听得懂。 咁啊，咁啊，大家讲而家讲本土嘛。咁我哋而家用翻我哋本土嘅母语语言啦，用广东话啦。 唔系喎，你要讲围头喎，如果系咁嘅话。 围唔系咁围头有围头咧，就侯志强嗰水人嘅啫，系咪先？啊，咁嗰水人听就少啲啊嘛。我哋佢哋有打排狗啊嘛，打排狗唔听天天南噶嘛。咁我哋天天南就系广东话就符合呢个。 讲话 咯，广东话有几亿人啊？ 讲情啊，亿几人 啊？系亿几人噶？我呢个节目系亿几人听噶，系啊。即系你讲国语咧，都可能净系台湾一个听咧，就其实冇乜人听 嘅。唔系，可能有人翻墙嚟嘅，仲有呢个十三万万同胞噶嘛？ 十三万万同胞， 咁嗰啲 翻墙嚟嚟 D D N A DOS 嚟， 咁唔使啦。咁我哋讲咩话，佢都嚟听噶啦。屌你，你根本唔会翻译咩？咁样系啊。进 入咗我哋今日个咩主题先？ 啊，咁啊，慢慢嚟，唔使急嘅，我哋。主题咁咯， 主题啊！ 今日我嘅主题系讲叶普成造势大会咁啊。其实我唔系谂住去详细形容呢个造势大会， 大家应该都有出席啦。我谂 喂，其实有有出席嘅，就当然知道发生咩事啦。 嗰日系咪有廿几个、十零个冇碌搞事啊？ 少唔係嗱兩三個， 慢慢嚟啦。呢個小插曲嚟嘅，即係正如多即係我覺得呢個成個造勢大會個流程或者咩咧，你哋上去網上面嘅片咧都非常之清楚或者非常 detail。 都有條片啦，影到嗰班有俾人。焗咗入新聞話之後喺度查一查， 唔係嗰個都係即係嗰個係阿鬱敏話齋嗰啲係小烏蠅嚟嘅。嗰啲烏蠅蒼蠅咁樣嗰啲嚟嘅，咁嗰個咧，陣間我哋可以睇一睇，因為當時我唔在場，唔係我唔在場，因為我喺個台嗰裏面。系啊，即系你反而你哋咧又走咗出去睇咧，发生咩事咧？ 我冇走去睇，佢喺我面前。 其实我 唔系走去睇， 我都想知咩事。其实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因为咁我有台前啊嘛。 你继续讲先，咁我一阵有啲咩报咁啊？ 即系我发觉，我就觉得就话成个嗰个造势大会，如果大家想睇翻里面每一个即系阿泰博啊、阿黄杨达啊，每一个或者陈云啊，每一个人。讲嘅嘢嘅论述讲啲乜嘢咧？喺台上面讲啲咩？你哋可以睇翻网上面，好过我哋去再重复一次，冇乜意思嘅咁样。但我哋想话，将嗰一日咧，我哋喺嗰度发生咗，即系喺嗰度发生嘅事，或者我哋一啲嘅个人感受，我想即系透过今呢一节咧，就同南营嘅兄弟咧就分享一下咁样。但系亦都希望你哋分享翻俾我听，究竟其实喺因为我有两段嘅时候咧，我突然间系听到哗一声嘅。第一段就喺嗰个叫乜鬼嘅地方，就有人有个 speaker 爆嗰啲声音出嚟先，讲咩就听唔清楚，就好大声。跟住就一班 所有兄弟 热狗就冲过去啦， 冇错， 系啦，嗱，嗰度系发生咩事咧？ 嗰度发生咩事？佢嚟， 唔系嗰班磨碌系推咗啲音响入嚟搞事啊嘛。咁佢就喺即係以前新花都后面嗰度咪有个落货嘅地方嘅，有个可以拍旅游巴嗰啲地方。咁佢嗰度落货，佢就攞嗰啲音响咁样推一路喺嗰度咁推入嚟囉。咁佢咪 推到去水池嗰度。 推到水池嗰度， 水池嗰度就 开始播啦。咁有声啦嘛，咁大家冲出去啦。唔係当你冲出去嘅时候呢，啲黑警呢又一齐冲出去，惊发生一啲咩嘅大事，咁就见到嗰度运作一团一路咁样嘈一路。 咁其实据郁敏讲咧，因为我喺台嗰度，据郁敏讲呢集系啲蓝丝嚟嘅咁样。 嗰个放大镜啊嘛，唔知即系话嗰条友系经常以前啲战旺嗰一排啲旺角经常搞。 我以为佢有几百人噶，原来得嗰几个， 两三个啊，即系其他全部嗰啲隔篱嗰啲，其实系便衣嗰啲班，嗰班便衣黑警嚟嘅。 吓、 嗰啲 都系好多，其实都系好多喺好多 附近周围好多嗰啲便衣揸喺度。隨時準備喺度搞事啦！ 屌，其實多咁唔係咁多 Q 完啦。我一個造勢大會， 好少人嘅啫。 你個造勢大會其實點會嚟一個搞事？我只係即係 佢哋嚟搞事啊嘛，係。 我驚有人嚟搞事， 唔係佢哋嚟搞事啊！即係隨時可能，譬如話你大家情緒激動嗌緊口號嘅時候，佢哋就喺度話咩？即係列 啲情況，啲即係人多嘅場合，其實你想搞事又好容易啫。你可能呢度嗌嗰度話啊，有人搞事啊，之後就話邊個搞事邊個搞事咁，就嚟 啊， 就話㧬下㧬下咁樣。 唔係咁啊，大家咧都我都睇到咧，就話黃洋達都有過到去咧，就講一聲大家散翻翻去個 嗰件事就係咁嘅，我睇住就係㗎。嗰啲黑警咧護住喺水池邊護住佢另一邊嘅時候咧，一路走，其實嗰個咧唔係搞笑啊！佢所有人鬧緊，突然間圍埋鬧緊嗰個咧係黑警嚟，突然間鬧住個幫板，唔知做咩事鬧啊！咁鬧，將20-30個人啊圍住佢一個，圍住佢一個黑警啊！幾嗰個條友咧好勁無奈勁劣咁樣， 佢唔肯劣啊！ 係啊，超劣咯！跟住咪見到有離遠有對藍帽子衝過一兩隊。一队冲埋就两队，哇出埋，跟住最后结果就打到，即系唔好打嘅，即系混咗一团，系咁推，系咁推，咁掉咯。 边有得打啊，大佬你卅个。 最后就系最后咧，咁佢都解释，就系话其实我都系做嘢嘅啫，即系诸如此类啦。咁啊， 即系佢着制服嘅， 系啊，佢唔系着制服，佢亦都冇挂委任证，呢样嘢先系佢抵死嘅地方。 我咁知你乜捻嘢人啊？ 我点知你系边个啫？ 黑警啊，最唔中意挂委任证 啦。佢咧就可能就公道啲讲咧，佢可能想劝教。但系问题你唔挂委任证，劝乜嘢教先得噶？你喺度做秘密 警察， 警察 通常不嬲都系呢啲咁啊！ 你正常你要挂 车系要揽狗， 你挂咗个车友出嚟，冇人会嘈你，你抵死噶！嗰阵时系抵佢死噶，我话听抵住佢系咁啦，系咯，抵哇几抵！ 你又唔系黑脚，你黑脚着住嗰套马骝衣咁样走街行啫嘛。 跟住最后嘅结果咪揾咗几个人调停嘅，最后系阿黄洋达嚟同佢讲咗两句，发现其实咧就唔系太即系唔可能。 我呢個反而我喺片度睇到咧，就大家都好克制咧，即係話黃洋達講幾句之後咧，大家都翻翻去 做 大會會場裏面咁樣。咁其實咧，我就即係其實嗰日就我自己個人感受咧，我就覺得有3000多人喺裏面啦。其實3000多人喺裏面，大家個秩序非常好。坐嘅話坐就大家一齊坐，吞錢嚟嘅大家一齊吞錢嚟，即係全部你即係你估唔到，成日啲人就係話喂熱血公民或者我哋呢班咁嘅人係好激進啊，好唔聽人講啊啲，其實唔係嘅， 啲人直接話你熱普成啲支持者都係啲爛仔黑社會。 係啊，但係你即係當日咧喺裏面嘅時候，你大家個秩序咧講一句係一呼百應，我哋要啲旗要 U 字型嘅時候，大家就即刻會排好個位。喂，即係呢個其實唔係話咁。咁容易，其他組織咧可以做得到一樣嘢，唔係個個可以咁聽話做呢一樣嘢。 呢樣犀利啊！ 係啊，咁就即係嗰日咧，就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個人感受咧，就講一句就話，即係我自己喺在場，我係3點鐘開始，我2點鐘前已經到咗，咁啊。个身体咧系由出汗湿晒到晒到干咗，然后再落雨又湿咗，又干又湿，又干又湿几次。我成个节目去到6點，成个做大会去到6點幾嘅时候，我已经攰到趴咗喺度。我好鬼攰，我真系好鬼攰，因为你不断出汗啦，又淋雨，有啲呢个好谢。我可以话俾你听，5區嘅候选人郁敏、泰博、陈云、黄洋达，包括四眼喺。港岛区嘅四眼，5區嘅人都一齐企喺台前度，一齐系揼雨，一齐喺度热，明白？即系如果我嘅辛苦咧，我觉得好辛苦，佢哋一样系觉得好辛苦，同我感受一样嘅啫，明白？但系我翻到屋企，我真系瞓咗喺度，我真系唞瞓10幾粒鐘，我第二日先成回翻气。但系第二朝，其实郁敏已经再演出去， 系啊， 又继续噶咯，咁样。但系郁敏系喺前嗰2日仲系讲紧病紧噶，你明白？即系我有时觉得就系话喂，我哋尽点而嘅绵力，系啊，佢哋系做得好辛苦，好辛苦。即系除咗郁敏之外，其他咁多位候选人都系好辛苦。咁最近我哋有搞街站啦，咁啊，我有搞街站嘅时候，即系九龙西嘅街站。咁我哋亦都入咗一个叫九龙西嗰个街站嘅群组嘅 WhatsApp 群组，大家会通报大家会喺边度啊，系几时开，几点至几点。咁其实同埋嗰啲兄弟会，譬如话路经过边度，发觉边度有需要人嘅，就即刻埋去帮手，做一个钟头，好两个钟头都好，都会帮下手咁样。我话俾你听，呢扎咁嘅僆仔，呢扎咁嘅嘢，呢班义工喺做晒大会前嘅时候。1點鐘已經去到那裡幫手做 set 旗佈置， 做晒成场嘢，佢哋都一样喺度淋雨，佢哋一样喺度晒。然后第二日七点钟，每一日个 WhatsApp 七点半就已经七点半就或者七点钟就已经有人掉相上嚟，我喺边度开一档？ 嗯， 即系你明白你大家心照顾，全部人系真系义务去做呢样嘢，即系义务去为教主去做呢样嘢。 唔系为咗理念紧要，你 系啊 一个比较长情，你听翻郁文或者陈文以前平时讲开嗰个成个脉络啦。但系你依家做紧嘢系为咗大家嘅福祉，大为嘢嚟噶嘛？ 冇错啊， 系啊。 有啲人话，乜嘢叫全民制宪啊？咩叫做永续基本法？ 唔系呢啲，你真系听 佢。我其实咁讲，我真系唔想喺呢个节目里面再重复再讲一次。 系啊， 因为其实我哋再点讲都好咧，我哋系唔会讲得比陈云。唔会讲得比教主讲得更好，有咁多节目你唔去听，陈云有个论述讲出嚟，你唔去听，然后你真系问我，你究竟系问我定质疑我先？ 唔系照个字面，究竟有边只中文字佢唔 识咧？唔系啦，你 制宪咯，全民制宪咯 ，即系 全民制宪咯。 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道我大家好五区一齐去贴一啲文书？吓，正系九龙西，我哋喺呢度贴咗几日，有其他义工贴咗几日几夜，去将啲文宣寄去你屋企，目的系乜嘢？就系想将呢个理念话俾你知啊嘛！你每个人都收到噶，因为五区都有噶，大家同一个都系讲紧五区二普城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全民制宪、永续基本法。你自己唔去打开将入屋传单。唔会打开张入屋传单嚟睇下，然后真系问人乜嘢叫做永续基本法？ 习惯嚟啊嘛，香港人 傻嘅， 惯都系咁啦。 唔系嗰啲咁嘅土共啊，嗰啲嘅候选人嗰啲，佢全部都废话。你礼手劈咗佢冇乜所谓。但系假如其实我觉得你真正系啊关心话香港嘅前途嘅话，其实好似譬如啊国师啊泰博佢哋嗰张传单，我记得嘅，佢哋你收到你拿上去望到地址嗰一版，其实有句咧就写住话呢个香港嗰、那个。香港人何去何从？五十年大限将至，香港人何去何从？其实呢一个标题已经其实讲得好清楚，呢一份嘢你系应该要打开嚟睇下，了解一下。其实呢个不嬲讲紧话中英联合声明到基本法嚟讲，其实都系五十年嘅限期，由1997年计起到2047年啫。其实而家今年几多年啦？2016年啦，已经过咗廿年噶啦。其实你假如你再唔去话，真系可能。提出一啲有效或者系真系实行到嘅解决方案嘅话，我想问你，你到差唔多嗰2047嗰几年，我问你，你可以做啲咩咧？咁你但系当你连呢个咁嘅间咁少嘅一个机会，你都唔去把握嘅时候，我想问你就话要求香港乜乜乜，香港柒，咁你 有啲人话喂，你陈云咁早倾乜鸠？ 你啲人咪冇眼冇远见咯？ 你睇翻 我 英国佬都系喺嗰件事成三十几年前已经谂 过问题啦。我哋已经唔需要再去解释乜嘢叫永续基本法，自己去屌自己攞五区都有噶啦，自己攞打开份嘢去睇啦。 写住全民制宪，系啊，有边个中文字你唔识啊？ 咪自己打开份嘢去睇啦。再唔系你你想去啲节目度睇翻陈云同埋阿教主点样讲咩叫永基本法？唔捻使再喺我再讲样嘢， 即系咁多。连写咗咁多本书，我唔信话即系你中文系咪真系能力咁有限？ 睇书都当你唔肯睇啦， 一个口号咁简单，永续基本法咪永远。 你打开份， 有究竟边个字？ 五区里面嗰份就打开咧，里面得几千个字嘅啫，花半个钟头睇捻晒佢，唔捻明咧就翻去咗就去嗰啲 上网抄。而家 Google 咁简单，有几难？ 你唔好要问人啦！我屌你，我答你一个系嘥鸠咗我时间啊！我俾你听，我系想讲一样嘢，好多人话我哋好激进，好多人话我哋好。激进，喂，其实我哋有几咁激进过咧？系啊，我讲嘢好大声，我哋五条友，包括埋阿烈，而家出面做紧我哋喺做 control 啦，即系话我哋系激进分子吓？难道我哋要去支持民主党呢啲和理非非咩？廿鸠几年为我哋做过啲乜嘢咧？系你蓝营，我如果我系俾建制嘅人话鸠我激进咧，我冇嘢好讲，明白？我系而家俾。系而家系俾自己嘅人啊，系男人嘅人话我哋激进啊！ 屌嗰啲， 你话我先拗捻晒头，我想知你嗰啲和理非非能够帮到香港乜嘢啫？ 你嗰啲和你飛飛揚就係點咧？每逢選舉嘅時候， 永續社運咯，佢唔係永續基本法嘅永續社運咯， 永續社運咯， 不停咁失敗，不停去搞社運，再不停咁失敗，再去搞社運咯。 跟住 咪有繁盛咯，咪有公開咯。 喺立法會度不斷去投，我投反對票，我投緊咗棄權噶啦，我投咗反對噶。你哋覺得呢叫抗爭民主咩？喂，你知唔知道今時今日香港去到要講呢一樣嘢？是因为以前的前人，以前所谓的民主党的大佬，因为他没有为我们这一代做过事，以前就是他们的和理非非，搞到今天我们要再谈以前八几年讲的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而今天去到这个2016年是都是讲香港在2047之后的个前途问题。如果我哋呢一代嘅时候仲系好似以前咁捻和理非非，咪留翻2047之后到我哋下一代去搞抗争咯。 唔系下一代，系下几代啦， 都唔使。 我唔想我自己嘅仔女喺2047之后，佢今好似我而家坐喺度咁，系咁屌鬼啊！系咪？我希望佢哋有一个好嘅民主嘅制度嘅社会，并唔系即系，并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样，仲要大家去讲乜捻嘢？乜捻嘢？咩？即我要真普选，屌你喺嗌咗几年，我要真普选嘅时候，你发觉最捻有趣就系话咧，而家系我要一个屌，我要唔系要真普选，我要选立会啊！佢会屌你，佢会筛选你啊，佢会筛选你，你明嘛？所以你啲南宁嘅朋友咧。我唔知道你活在一个乜捻嘢嘅 平行时空里面， 平行时空里面，你系我系讲粗口，唔好意思，我今日都唔想讲。我原本我寻晚都应承自己，啊，今日呢个我就系闹唔好讲粗口，但系唔得，因为你话我哋系粗鲁，我系讲粗口，我系真系好冲动喺呢一样嘢里面，我承认嘅呢样嘢，但系我哋闹紧嘅嘢系我全部系冇离开冇离地。为同香港同一个时空一起进步行紧啊！ 嗯， 同埋我觉得自己一啲都唔激进啫，我都唔敢，我都唔系成日喺前线啫，我又唔明点佢哋讲啲咩激进咧？我哋嗰啲南营嘅老大 有一个南营嘅老人家，唔好讲老人家啦，叫中年啲嘅 大佬 嘅大佬辈，咁啊大概而家五廿零岁到，佢同我讲有南营嘅人同佢讲话佢行得太前，好激进。啊、跟住咧，叫佢咧就唔好去担任任何乜乜乜职位。呢位老前辈，呢位前辈同我讲乜嘢咧？佢话佢喺旺角里面个旺角，年初二喺旺角咁多次喺咁多次警黑警打啲后生仔，去斗啲后生仔，去搞啲后生仔嘅时候，佢话我咁嘅年纪，我唔出嚟保护佢哋，边个去保护呢啲后生仔？你咪唔好俾我做咯，你咪话我激进咯，你咪话我行得前咯，我都系要保住啲后生仔，呢啲先叫真汉子嘛， 系嘛， 你咪呢啲先叫真汉子嘛，你哋嗰啲人咧，屌你咪个个咧，南营嗰啲人咧，南营嘅人咧，个个把口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屌你冇喺屋企写到鸠咁样大嘅字挂喺屋企，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嚟睇嘅咋，我嚟屌你冇挂高高嚟供奉咯， 你话攞嚟派出去咧，我都同意你啊，你都系宣传啊，你系挂喺屋企度打飞机，打咗几十年你都唔捻够 咧，革命啊嘛，我食我 唔系，而家咪系革命嘅机会咯，而家咪你要革命，为咗你下一代去革命咯。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大大个挂捻咗喺度屋企度，吓、 啊，嗰、那个都系攞嚟 攞嚟供奉，攞嚟打飞机， 攞嚟自缩噶。我要问下啲啊，今日 我而家我唔系好期望你哋能够话出嚟要点样屌拉起碌棍去打乜嘢，唔系唔好做呢啲嘢。我唔系叫你去做呢啲嘢，我都唔鼓励啲后生去做呢一回事。但系我想话俾大家知，你只系行出嚟派张 leaflet 去派张海传单。同人哋去鞠躬，弯低条腰去帮叶宝成嘅拜票，攞得一票得一票，通知你哋屋企人、你哋嘅朋友， 打电话又好，而家有 WhatsApp 又有 Facebook 聊天室，有 Telegram， 你甚至你有即系讲真讲嗰句，其实点解你打几只字或者录个音有几捻难呢？ 咪系咯， 点解即系我唔明话点解你可以讲到好似即系你又口讲如何如何，你又话香港要民主，香港要点点啊？但系 真正有一个咁实际、咁好嘅方案摆喺你面前，你帮你去拣嘅时候， 我都 你又走去宁愿都系拣翻嗰啲几廿年前已经系。 我都唔会系 hard sell 话我一定要你投俾叶普成。我而家呢度讲，我梗系叫你投俾叶普成啦。 系啊， 但你哋啲人好中意民主党嗰啲都唔紧要嘅，你唔好捻匿埋屋企，跟住喺度讲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跟住咧嗰啲南明嘅口号咧背捻到咧，哇朗朗上口， 倒背如流咁样， 倒背如流。但系一样嘢你都唔去走去做出嚟。 讲得难听啲，佢连出嚟帮手买飞食饭都唔肯肯，点可能会出嚟派传单咧？嗰啲咁嘅人渣，日日夜夜咁样无限 lift 个无限 lift 亲都仲系蓝营，我哋自己。 喂，你自己 反共讲得好， 你自己收唔收钱咧？每日街站都系全部啲后生仔，个个都系二十几岁楼下嗰啲后生仔，个个神咁早七点几，你老母你话佢颓废，你都冇佢咁捻积极啊！扑街。 废 青，你唔系成交我话佢哋废青，你一个二个废青，搞民主嘅废青，搞嘅抗争废青，你有佢咁卵废？佢个紧个七点几起身啊，你仲系揽紧住个枕头瞓紧紧觉啊，扑街！ 嗱，我试过五点半噶啦，你应该赞埋我，你真系呢班咁嘅人。 假如若果你话嗰班后生系废青嘅话，咁你哋都系废中废老唔废悭 啫。所以我话蓝营嘅人咧，你既然知道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吓，咁、啊、呢一样嘢嘅话咧。希望大家咧多啲出嚟， 出嚟 唔好咧，屌你走喺个 Facebook 度咧暗捻咗赞咧，就以为自己抗争啊！你老母， 你出嚟帮所有非建制派做下嘢啦！唉，唔好成日喺屋企就净系咁赞，连分有啲人连分享都唔肯啊！你知唔知道去到咁嘅地步？即系我有时候真系，我有时候真系分，真系拜下你大家啦！唔好成日喺 睇完就算噶啦，佢睇完自嗨完就够噶啦， 唔系啊！佢而家系唔睇啊，甚至仲要话指责你哋班，我哋呢班人 咁嘅人， 系叫做激。信，你明白吗？激信，你明白吗？我都冇话你和你非非，我冇屌捻过你和你非非，我系今日先至讲啫。去到呢一日呢一步， 咪就系咯。 去到而家呢一刻里面， 被嚟闹过你啊！ 我都冇开你名啊！但我开剩翻分零钟，开名我一定要开捻硬一个人噶啦。王湛联四眼王，我点解开鸠你波呢？你首先你又唔系中国国民党党员，第二样嘢呢条咁嘅粉蛋咧，点解成日就喺各大蓝营嘅场合咧，听住啊所有蓝营嘅人，各大蓝营场合周鸠围攞电话，攞完电话咧加入去咁嘅泛蓝 A B C 组，唔知乜卵柒嘢嚟嘅，里面宣扬啲乜嘢红统啊，吓大中华红统嗰啲咁嘅嘢，你明白吗？吓、啊。支持大陆， 中华系共统，系共匪嘅嘢。 然后成交人，成交讲埋啲反共嘅言论，话反共反共，扑你个街反共，你支持民主党，民主党行入中联办，你就支持。 系， 你明白？ 系民主党行入中联办都唔紧要。 最捻扑街， 加反共，其他人全部都收共产党钱嘅。 你最捻扑街，你自己攞骑劫咗蓝泛蓝呢个咁嘅招牌。啊、你哋嘅蓝营啲卵样，一个二个唔好啦，唔好意思啊，各位蓝营嘅大佬啊，你哋自己加入咗去呢啲咁嘅群组里面，唔该你退出啦，呢、這个人唔系泛蓝噶， 你唔退出，你都要开声屌柒佢啊！ 仲要啊！叶普成里面，叶普成佢系点开咗文章？王湛联系开咗文章，讲叶普成系收共产党钱。 我屌你啦！ 你明白？我话俾你听呢样嘢， 收共产党钱可以闹共产党噶，咁卵爽嘅嘢俾我做啊！ 我同你讲，我哋嗰次嗰日，我哋嗰日叶普成嘅造势大会，造势大会，你知唔知道？我嗌一句打倒共产党，系有3000几人一齐喺度嗌打倒共产党。你全香港而家仲有冇人可以一齐有3000几人讲打倒共匪？你蓝营冇人做捻得到啊！叶普成收共产党钱， 唔系我哋蓝营。 唔该你嗰啲人啊，你嗰啲人喺王湛联嗰啲咁嘅群组里面，自己退出啦，分清楚边啲叫做边个敌，咩叫敌人，唔好喺埋啲咁嘅群组里面啦。 打飞机嘅啫，嗰啲咪群组， 佢唔系打飞机，系宣扬有毒嘅思想啊！根本就系黐雅士，点 民主党打飞机仲要播？ 你帮民主党都算鸠数啦！你帮喂，屌你播红统里边嗰啲嘢，哇！大陆其实而家大陆好好啊，行山民主，哇！屌你老母，呢啲统战嚟噶！ 好，我哋先去广告，翻嚟再屌下佢。